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05:50，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7月11号。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 先说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是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呢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空气质量呢微凉。 嗯，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一个异地恋的故事，你有没有异地恋过哈？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起来。怎么互动呢？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直播的982青年说房间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要是不是异地恋的话，一个在朝阳区，一个在石景山，也算异地恋， 也算。 或者说一个在海淀，一个在通州啊，也算是、 那更是了。 对啊，就这种异地恋，你有什么样的苦恼，或者说幸福的瞬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那么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我们的一位优秀的企业，国企里面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团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 嗯。 现在在东边下的是小雨，不知道西边是什么样子，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错， 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首先来关注的是喊了10年的机场线直机功能终于开通了。 嗯， 现在乘客在东直门站或者三元桥站搭乘机场线时，就可以实现自主直机。 哎，没错。那么在机场线的东直门站的非付费区呢，有6台蓝白色的设备哈，一字排开，乘客呢将2代的身份证放置在这个设备上面呢，就可以打印登机牌并且选择座位了。如果操作顺利啊，整个过程只需要1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考虑到这个机场线到 T3 和 T2 航站楼的时间呢大约是半个小时哈，所以提前设定航班起飞前的2个小时哈，就可以打印机票了，可以说非常的方便了。 嗯，就是说还没到机场呢，在机场线上就可以 直机了。 对，不过呢，目前的机场线还没有开通行李托运的功能，因此啊，这个如果大家是需要托运行李的话，还必须要到航站楼以后才可以办理。 嗯，其实啊，之后呢，乘客在草桥站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就可以将行李托运之后啊，轻装上阵啊，搭乘地铁就能够抵达航站楼了，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 嗯。好了，我们再来说说现在有将近一半的中小学生参加过校外培训，我觉得这个数值不准。 这是近半数吗？ 我觉得 90%吧。 对、昨天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中小学阶段啊，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 48.3%，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年均支出大约为5616块钱。 那么从地域来看啊，参与校外培训的比例啊，东北部地区是最高的，其次呢为东部地区。此外啊，一线城市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到了每年7000多块钱啊，二线城市呢是每年4800多块钱，那么其他城市呢，这个县级市啊是2000多块钱。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小孩啊，你说这个培训班吧，他有的真的不只是报一个。 是的， 据我所知哈，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孩子，他们家小孩也就2年级吧，光这个英语班他就报了俩，还有数学班啊， 还有什么 作文班啊。 这还好，这是属于课外的学习辅导，还有爱好的辅导 啊， 弹钢琴呢， 滑轮呢， 跳舞 啊，轮滑那个叫啊。 最近我居然还听到我的有一个朋友的孩子还学象棋啊，围棋啊， 哇。 所以就是其实这样的爱好挺多的，暑期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在给自己的学生报班， 家长在给自己的孩子报班，不是在给自己的学生报班， 在给自己的孩子报班， 让他们成为学生。 对，但我觉得这个数值不是特别准，48.3%的人学生参与校外培训，我怎么觉得真是在我身边基本上每个人都培训， 可能他说的是一个平均值吧。 曼宁小的时候接受过这样的培训吗？ 哎，你别提了，我几乎是从小学，哎，我还算晚的，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才接受这种培训吧。 就是你都学过什么样的这种科目？ 数学我肯定是学过的，物理也学过，然后因为可能那时候理科比较差，还有就是英语这肯定要学的， 其他兴趣爱好类的呢？ 兴趣爱好我学过手风琴，学过舞蹈，学过钢琴，都学过 啊。那看来还是挺厉害的，我跟你说， 看来还是挺累的吧。 我跟你说，我都学过什么？反正现在全忘了啊。我学过小提琴，学过游泳 啊， 甚至还学过打乒乓球。 然后呢？ 就我记得打乒乓球那个最坑人，就是报了这个班以后，他让我对着墙挥拍，就对着空气在那儿挥拍，这个给我一镜头啊，就这样挥。我挥了整整一个月。 然后你就不学了是吗？ 对，我就不学了。 然后连球都没有接触到就不学了。 对，然后这一个月我记得就是好像很贵，比如2000块钱、3000块钱这个样子。我觉得这特别不值得，就是每次到了那个辅导班以后，教练就让我跑圈，跑完圈以后对着墙挥拍，然后回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妈就会问我说：“孩子啊，这回都学什么了？”我说：“对空气挥拍。” 妈妈也觉得这孩子也是挺苦恼的。 对，包括那个小提琴也是，现在全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根据孩子的爱好学吧，也不要报太多。 对，不要给小孩太多的压力了。 有的时候放暑假感觉就是步入了另外一个老师的魔掌。 对。 好吧，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北京最近的气温吧。啊，最近的北京还是挺凉爽的啊，阴雨绵绵。 对，我昨天看到气象局的一个小姐姐又发布通告了，说明天一定要记得带伞啊，因为我们这个气象局已经发布通知了，说明天啊一定要会有很大的雨的。 对， 而且局地还有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哈。这个最近好像北京哈，据说好像是切换到了江南模式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啊，阴雨连绵，预计啊阴雨天气会一直持续到这周五。 这周五之前呢，这个都是非常凉爽的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这个预报。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为25度。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为22度。明后两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为27度到31度，最低气温为23度到24度。 要提醒大家哈，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避免前往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大的这个山区游玩哈，并且哈要远离河道等低洼地带，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权威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和灾害防御建议。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 青年说。 青年说，接下来进入我们上半时段的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 嗯， 首先来说说综艺方面的消息，爸爸去哪儿第六季已经开始录制了。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节目阵容，说陈小春将会带着儿子回归，包贝尔带着女儿回归，杨烁带着女儿回归，耿乐带着儿子也参加了节目。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凭借偶像练习生大火的两位小哥哥范丞丞和毕文君呢，也将作为实习奶爸来参加节目。他们呢将带一位素人女宝宝。 这究竟是哪位实习奶爸，我们也拭目以待一下啊。爸爸去哪儿第六季已经在上周录制了宣传片，目前节目正在宁夏银川录制，那么这一季的嘉宾阵容我们也期待一下吧。 而且哈，据说啊，这个看爸爸去哪儿的这个女观众哈，有一部分是看小孩的，有一部分呢是看爸爸的。 哦 对， 那我不知道这个男观众都是看什么呢？ 男观众当然要看什么《妈妈是超人》这样的节目了， 所以《爸爸去哪儿》这受众居然是女观众啊！ 对啊。 不过我挺喜欢看的，我看孩子看小孩觉得特乐啊。 那是。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在北京的南宫啊，现在可以看萤火虫飞舞，体验会发光的植物乐园。 最近呢，北京南宫旅游景区的会发光的植物园正式开园了，暑期呢也快开始了，带着小朋友去参观这个飞舞的萤火虫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据了解呢，南宫景区中啊，会发光的植物园开放时间是每周的五六日和国家法定假日的晚上6点到10点哈，一定要记清楚这个时间。园内呢有400多种热带植物，还有近百个品种的鹦鹉，以及30多个娱乐项目，形成了光与影的梦幻世界。 这家植物园位于丰台区王左镇南宫，夜场门票是39块钱，带着小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好了，我们再来关心体育方面的消息。2018年瑞士卢塞恩田径赛男子百米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中国飞人苏炳添以10秒14获得季军。 那么在本次比赛当中呢，苏炳添迎来了4位美国飞人以及2位牙买加选手的挑战。美国老将麦克罗杰斯呢，最终以10秒08夺得冠军，牙买加选手约翰布雷克呢，以10秒12拿下了亚军。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苏炳添立刻乘机返回了中国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马上要生宝宝了。苏炳添表示啊，这几天啊，我想的根本就不是比赛哈，而是希望孩子出生的时候啊，可以陪在家人的身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飞人往往就是用意念来跑步，就想跑得越快越好，然后抓紧回中国， 赶紧跑完，赶紧让我回家吧哈。 好了，我们再来关心教育方面的消息。广西百色市苹果高中今年有个毕业生叫做曾凯辉啊，高考拿到了709分的好成绩，整个苹果县都沸腾了。 这位同学哈，备受关注的原因呢，不仅仅是他这个成绩非常的好啊，还有高中三年他所接受的新式教学模式，也就是直播班。 直播班， 对，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教室啊，在上课的时候是全程直播的。 就是他应该是这样，就是播放的是其他学校，就是比如说他播放某比如说优秀的一些高中，像北京四中这样的， 他看的是直播课程， 他看的直播课程， 没错， 就是说人家上课他也上课，就直播老师的讲课内容。 然后呢，这后5分钟啊，是班主任带这个班上的学生啊，进行这个知识点的总结。课后的作业呢，其实也是这个直播课程里面的这个老师来布置的。 哦， 远程教学， 就居然这样能考上状元，可以啊。 所以说这个远程教学也是我觉得是可以有借鉴的地方的。 是的啊，大家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哎，远程教学直播，然后呢，考了这么样的一个高分，究竟直播教学有没有效果？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其实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好了，就每一个学校都用什么衡水中学的呀？ 对啊，就直接视频直播了， 是101。 对啊， 就那其他老师怎么办啊？ 其他老师就负责监督学生看直播， 就负责像我们的导播老师一样，保障这个直播的播出。 对，然后呢，学生呢，这个如果不好好学习呢，老师就批评他。然后呢，学生觉得老师讲的好，就打赏老师。 打赏老师。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一位非洲的我们的朋友啊，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啊，那么就是明天啊，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承建的阿布贾城铁将正式通车运营，成为西非地区首条运营的城市轻轨。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亲临通车运营典礼现场剪彩并致辞。那么这条城铁从签约到通车运营，中国人倾注了十年的心血。 哇！ 那么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项目总经理很年轻，叫孔涛。那么作为扎根这个非洲的企业啊，可以说孔涛是从北京走到海外优秀青年的代表。那么多次也获得中土公司和中国铁建的表彰，率领的海外中国团队曾被评为优秀青年突击队。那么我们来马上连线位于西非的孔涛，来看看那里的情况。 好， 孔涛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能现在有点信号，信号有点不太顺畅。 嗯，孔涛能听到吗？ 喂。 喂，哎，你好，能听到。 哎，现在听到了。 能听到啊，孔涛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吧？ 对。 嗯，你现在在哪里啊？ 等等。我现在在离祖国万里之外的西部非洲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哇，那听说这个你在当地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称呼叫孔校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孔校长这称号主要源自于五年前公司捐建的一所小学。 嗯。 而当时这所小学由我带人修建的。 嗯。 而且恰巧当时那个小学我们营地比较近，我有时候还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尤其是2016年的时候，然后尼日利亚第一条采用中国技术标准的现代化铁路通车了。由于当时当地人缺乏这个相关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在通车前，我给尼日利亚铁路运营公司的所有人员进行了一个专业培训。然后2017年的时候，是尼日利亚第一条采用中国技术标准的阿布贾城铁项目也竣工了。在竣工前，我又给首都局部的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就这样，大家就戏称我为孔校长。另外，因为我姓孔，开玩笑的说我是他们都是孔子学院毕业的。 就觉得是来了一孔子啊，加引号的。孔涛，你现在在尼日利亚啊，这个时间是几点啊？ 凌晨1:20。 凌晨1:20，辛苦了，正在跟我们连线啊。 嗯，非常辛苦 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条由中国这个兴修的这个西非的首条城铁吧，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据说彻底改变了尼日利亚这个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出行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行的，因为这个阿布贾城铁项目，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盘活了整个首都阿布贾的一个整个交通网，因为它连接了公路、铁路、航空，实现了一个立体式的交通，因为它贯穿了整个阿布贾首都阿布贾北部整个城区，而且连接到了国际机场，通过这个换乘中心，它可以直接与国际机场进行无缝换乘。然后另外它还衔接了它周边的一个卫星城，这样就解决了早晚卫星城上班的一个堵车的一个问题。另外从伊都车站它还可以换乘铁路去周边的省，而它的市中心站还与城市的公交车站对接。 嗯，所以说它是一个类似于枢纽的工程了啊。 嗯、 那这条城铁据说是修了十年啊。 对对对， 经历了4届政府，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呢？ 因为这个尼日利亚这个国家是每4年总统进行一次大选，而每次大选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受制于这个资金短缺，还有这个安全形势，我们多次停工。另外，这个尼日利亚的气候条件与国内不同，因为它有半年的时间是雨季。也就意味着每年有3到6个月的时间，我们是基本上无法施工的。 嗯， 所以对工期影响也很大。 嗯， 而且利用于当地的这个资相对缺乏一些，所有的专业设备和材料都需要从中国进口，这个光海运和清关就需要3个月。而且当地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也比较缺少，所以对这个施工质量 还有施工成就都是很大的一个制约。 嗯，等于说是把中国的一条城铁直接搬到了非洲尼日利亚。 嗯，没错， 啊， 是这样。 我们特别好奇啊，就这， 啊，对，可以这么说。 这城铁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乘务人员，包括司机，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他们穿的衣服，因为我们曾经看过网上那照片， 嗯， 就是穿着，就是非洲人穿着咱们中国制式的那个城际， 很好奇啊， 城铁的乘务员的衣服，特别好奇，包括那个。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好像也有这个， 对，也有类似的情景。 嗯，对，孔涛跟我们说说，听说你那个还这个培训了一个女的非洲司机是吧？也穿着我们中国的那种司机的制服在开这个城际火车是吗？ 是的，因为其实培养这个女司机其实是一个偶然，因为她的名字叫白羊。他一个很有， 这中文名叫白羊是吗？ 间的这么一个，对，名字叫白羊，这是他自己起的， 嗯， 因为他名字里头有一个白，就是英文转化出来白的意思， 嗯， 然后他取，然后再反白杨树，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白羊。 嗯， 这个女司机是怎么偶然间培养出来的？ 因为他来我们公司找工作也是他自己找来的。 嗯， 因为他在来之前的时候，他一些汉语， 嗯， 他的汉语是从那个他买的 DD 还有网上下载的一些视频然后自学的。 哇， 然后就是说他这个，所以他对于他这个他求知欲很强。 嗯， 尤其他对他没有见过一些物质领域，他就是探索，喜欢探索那些东西。 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同意他开火车的。 嗯， 因为这个，因为火车司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嗯， 因为你除了会开以外，你还会修， 嗯， 还会处理各种应急的一些突发事情。 没错。 嗯，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工作这个作息时间要求比较严格。 嗯， 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孩到一定年龄她就很快会结婚然后生孩子，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事业不太稳定。但是说他事业心比较强，他在我们公司已经工作了六七年了，现在已经快30岁了，但是说他至今还是未婚，就是他这种一如既往的这种坚持其实打动了我们，最终让我们改变了我们最初的决定。 嗯 嗯，好，感谢孔涛给我们在万里啊之外的西非的连线啊，现在是西非时间的凌晨1:20。 嗯 啊，明天呢，这条在尼日利亚的我们中国修建的城际铁路就将通车了。 嗯， 也希望这个孔涛明天参加这个城际通车的时候一切顺利。当然了，通车以后啊，也希望你能坐在这个城铁上和我们 跟我们 连 线， 好吗？ 好的， 再见。 希望国内的朋友们能来到尼日利亚， 嗯， 来乘坐我们中国人自己修建的城铁。 好的， 谢谢孔涛，再见。 感谢你。 啊，真的，如果说是在非洲，这个昨天我们还报了一条消息说，夏天的时候最好去非洲。这个避暑 是吗？ 对，因为南半球现在特别凉爽，是冬天。 嗯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尼日利亚乘坐一下中国修建的这条城铁， 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 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看着自己国家修建的这个城铁，其实就像在自己城市里面行走一样，但是你外面看到的风景不一样。 没错，我在想是不是那个播报员播报的时候还会，比如说有非洲语或者英语，甚至还加一个汉语。 我觉得也有可能，啊， 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 啊， 嗯。 比如说，而且还是那个，就是什么，大家上下车不要拥挤，真的，应该是挺逗的啊。 嗯。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 话 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分享一个异地恋的故事。 哎， 这异地恋有什么故事呢？你有没有异地恋过？ 我有过。 有过什么？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 就是攒的火车票就厚厚的 啊。那你 还是一抽屉 很不错的。我记得我上本科的时候， 最后分手的时候都舍不得扔，为中国铁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哎，有你一份啊。 对。 那个时候啊，是我的室友，他是异地恋。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 啊。 然后呢，他会在每天晚上把我们今天一天所经历的事情 全部汇报， 对对对，再给他男朋友重复一遍。但有的时候也觉得他异地恋蛮难的地方，是因为他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赶不到。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会很伤心。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异地恋是精神上互相之间的抚慰。 哎，还真的是。 对，然后生活中还是得这个自己的同性朋友来互相帮助自己。 对，而且呢，异地恋说实话他容易吵架。 是的，是的。 因为你有时候发信息，你看不到他表情，也不知道他什么态度，就哎，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你怎么你就不理我呢，然后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对啊，你看网友舒言就说，明明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异地恋的两个人身上就被无限的放大，几乎做不到一次完全放心他自己出门。 哎，还真的是哈。还有这个网友哇哇他说啊，在我眼里啊，异地恋就是宿舍的没人的时候要视频，每天一次的语音，还有各种小吵小闹，分分合合，跟同学吃饭就要被怀疑，因为啊对方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回你消息的时候也是各种怀疑。还有看到情侣啊就立刻想飞到对方身边的冲动。哇，我觉得异地恋真的是有点难啊。 哎，有没有一些关于异地恋方面的电影呢？ 也有吧， 也有应该。 但是我突然一下， 但我突然想起一个特别老的电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 啊。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在纽约打拼，然后那个他有一个女朋友在北京。 哦。 然后两个人可能 异国恋呢？ 对，异国恋。然后两个人可能慢慢的随着这个生活的变化，然后经济的发展，可能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后来女孩这个到纽约来看自己的男朋友的时候，自己男朋友已经就感觉心态上就特别嫌弃自己的女朋友， 变了一个人。 对，觉得自己女朋友特别土 啊。是这样啊。 所以说我对，所以说我觉得异地恋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双方不能互相成长， 而且不能够同步的成长。 对，然后就会造成巨大的差距。 怎么办呢？给大家支个招哈。我有一个朋友就很厉害，是一个女生哈。她是这样子，她的男朋友啊去英国去留学的时候，她觉得不行， 我要跟他一同成长，我要陪伴他身边，然后他就辞了工作，在第二年一起陪他去了英国。 哦， 然后两个人就在英国结婚了。 那我觉得这样还 是 是 一个不错的办法吧。 对，就是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这 是需要下很大决心，都辞职了嘛。 是的啊，我那个谈的那个那一段异地恋也是， 你也辞职了？ 我没有辞职，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归宿嘛。就是我觉得你谈异地恋最终的目的还是两个人要在一起，那肯定两个人要做出巨大的牺牲，其中一个至少要做出巨大的牺牲。这个时候其实也是矛盾产生的点。 对，没错。还有这个网友吴子琪他说啊，异地恋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互相说晚安之后啊，我躲在被窝里翻着一天的聊天记录来傻笑。哇，这个太甜了吧。 但是分享一个异地恋故事的话，我觉得最开心的还是给另一半一个惊喜，就是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然后看到他拉着别人的手。是不是有这样的桥段哈？ 你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个周杰伦最近那首歌《不爱我就拉倒》那个 MV 里面不就是这样的桥段吗？ 是的，是的， 是 的，是 吧？ 是的， 你看《不爱我就拉倒》，异地恋什么呀？真是的， 对 呀、 啊，就是啊，就是叫外面拴着一个，然后家里还养着一个， 这样不好啊，我们不提倡。还有这个网友朋友啊，舒言他就说啊，明明还说不知道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感情很好，但是一放假回到家里啊，两个人的生活状态不能够彼此分享啊，这个猜疑哈、痛苦啊、思念啊，一股脑的就袭上来了，总是吵架，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呀。哎，这欲罢不能的感觉， 爱得死去活来了啊。你像网友大王就说了，他说票根成了爱情最好的见证。确实是。 其实说到这个异地恋哈，刚才那个张友也说了，这个海淀到通州也是异地恋哈，丰台到朝阳也是异地恋啊，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异地恋，是海淀到朝阳的异区恋。然后他们几乎要，他们俩要相见的时候要走60公里的路，然后每天就特别的辛苦。我觉得确实啊，这一定是要有爱情的力量才能坚持下去的。 是的，而且尤其是那种就是必须要把女朋友送回学校或者送回家，然后自己再回去的。 那就更辛苦了。 那就太辛苦。比如说，一个是在海淀，一个是在通州，然后两个人约到了王府井约会，约到了王府井，约完会以后，男朋友还要送女朋友 回朝阳， 回通州的家， 通州， 然后男朋友自己再回海淀的家。 哇，这所以说啊，这个爱情的力量哈，可以驱动一切，是吧？你看这60公里，他跑得愿意，也挺幸福的。 你像我们这个，你像我2015年的时候去新疆这个驻站啊，这个就是去新疆和田去做驻站记者，在那里采访了将近2年时间。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异地恋，很多的援疆干部和自己的这个妻子。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新疆和田挂职，然后呢相约万里，然后你就会发现晚上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大家所有的援疆干部都会回到自己的宿舍，关上门，然后 打电话。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是一个不错的回忆啊。 是的，但是你想想，就是只有晚上12点多的时候才能打电话，而且还有时差，所以我觉得异地恋的时候，像这种特别远距离的，还会有时差的这种困扰。 对，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和孔涛连线，如果你谈了一个西非的女朋友， 对， 她现在是凌晨1点， 你是早晨， 所以也许连打电话的时间都可能只有大概那1到2个小时， 只有那一个时间段，你过了那个时间段，你就不好再联系他。 对，所以大家就像上课一样，必须就是定好闹钟，就这个时间打电话。 还是很不容易啊！也希望所有的异地恋的朋友们能够终成眷属了。 对，我们放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应景了啊！希望所有异地恋的朋友们，爱就要爱的 坦荡荡。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乱，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却寒夜无 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分享一个异地恋的故事给我们、嗯、啊，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花椒 APP 找到982青年说的房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哎， 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 嗯、 来看看今天的这些奇葩青年们都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啊。 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科研玉米被偷了，这怎么回事呢？ 嗯， 网友舒雅发来消息说啊，湖南农业大学在浏阳啊有一个科研基地，种了大片的玉米来做研究，结果哈、啊嗯、被当地的村民哎给偷偷摘掉了啊。 哦，为什么呢？学生们表示啊，因为这些玉米啊是原种，真的拿到市场上去卖得上千万啊、 嗯、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用这块地啊种玉米，正在参加一项科研竞赛的实验啊，结果现在因为玉米被村民们给偷了， 嗯， 所以说现在这项实验也不得不终止了。 哎呦， 嗯 嗯，还有一位同学说啊，这个有的同学的毕业论文啊和这些玉米都是有关系的，现在哈、啊、也有可能面临不能顺利毕业的问题。 嗯， 目前呢学校其实是已经报警了，这可不是简单的几根玉米啊，村民朋友们，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尊重学者的科研成果。 嗯，这些玉米是科研成果的玉米啊、 嗯、 是具有科学基因的玉米啊， 对， 不是普通的玉米。 对，你还真不能随便说偷就偷了哈， 价值好几千万呢啊。这个村民朋友们如果听到了这个消息啊，抓紧还回去。 对，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网友双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前两天在西安培华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校理事长江波上台，像往年一样告诉了毕业生自己的私人手机号。 嗯， 没想到同学们结果都会背。 哇， 就是当这个校长念出来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的时候，所有的同学们和他一起齐背这个手机号。 哇，很感人 啊。 江波说，希望你们在结婚时给我发个短信，说不定我就会出现在你婚礼的殿堂。 哇，这 可是一校之长啊。 据了解啊，这15年来啊，校理事长江波啊每年都会在开学典礼的时候啊向新生公布自己的手机号，学生说啊给波哥发一个信息啊，这事儿就能解决了。 嗯， 大二的时候啊，这宿舍的风扇坏了，给宿管老师办了2周的没人理，没有办法，给波哥打了一个，就发了一个信息，1个小时后新的风扇就出现了、 嗯、你看看人家家的校长， 哦，真的是很暖心哈。 对，直接把电话号码直接就公布给上千名的学生啊， 其实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吧。 对、嗯、而且所有的学生们都还能背得下来校长的电话号码，真的很感人。 可见真的是一个很关心学生啊，很接地气儿的校长， 就把学生当成了自己家的孩子。 没错， 就是有任何困难或者任何想法都可以给校长打电话。 嗯 嗯，我就想我真是也可以要一下我原来校长的电话，给我原来校长聊一聊。 你有什么问题呢？你都毕业这么多年了。 我就想能不能把我这个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没收的那个电吹风机还给我。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来看看奇葩网友猫儿发来消息说，最近北京举办了一场购物车相亲会，吸引了不少单身男女。购物车 啊， 相亲会、 哦、哎，在相亲会的现场啊、嗯、大家不看房子，不看车子，也不看票子，我们就看这购物车清单啊。 哦， 遇见感兴趣的购物车呢，可以电话联系或者是现场相亲。短短的一个下午啊，现场呢就有9对签售成功了啊。比如哈、啊、一个可爱的二次元小姐姐晒出了自己10米长的购物清单，和一个理工男牵手成功了。理工小哥哥说啊，是小姐姐购物车里的游戏装备吸引了自己啊、哦。那也就是说、嗯、这个容易看出自己带彼此的相同的爱好。 对、 嗯、 你渴望，假设曼宁，你渴望你的这个相亲的时候的这个男性朋友里面购物车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你会比较心动？ 咖啡。 咖啡， 我的购物车里面有各种各样口味的咖啡。 哦、 嗯， 我比较喜欢的，我觉得他可能会买一些这个吃的啊、喝的呀、啊嗯，我就觉得会爱好会在一起。 吃货情侣是吗？ 对， 嗯。 但他如果买一些什么化妆品呐、衣服啊什么的，我就觉得不感兴趣 啊，是吗？嗯。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挺好的点。 还真的是，要不然我们也去参加一个这个相亲大会，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人家购物车里面都是这什么健身器材啊，啊什么跑鞋啊、嗯、之类的。 对，这搞，反正我觉得这个购物车相亲大会就是主要是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 你对什么感兴趣， 你有什么样的爱好，哎，挺好的、 嗯。 哎，说不定如果说遇到两个人说，哎，你也买这个，嗯，我也买这个， 嗯， 你买这个是为了什么呀？我买这个是为了给我男朋友啊 这就尴尬了， 这就尴尬了。 嗯， 嗯，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广东镇江有一对情侣叫王银龙和关贤，他和我们分享了一个他们登山的故事。 嗯，今年五月他们携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在珠峰顶上呢，王银龙啊向这个他的女朋友求婚了。哎，这关贤就说啊，在现场女朋友男朋友为了表达诚意啊，摘下了氧气面罩，所以说啊说话有点口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现在啊这对小情侣还计划一起去全球旅行，尝试潜水、滑翔等各种运动，他们觉得生活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需要去勇敢尝试。 嗯，还有这个网友安吉拉和我们分享哈，美国有一对夫妻已经结婚17年了哈，但是不幸的是妻子呢在2013年的一起车祸当中呢因为创伤性脑损伤而失忆了，至少失去了15年的记忆，关于她和她丈夫的婚姻历程啊她一点都不记得了。 即使是这样啊，这个丈夫呢还是决定重新追求妻子、 嗯、 在家里挂满了妻子的照片，形影不离地陪着妻子，终于妻子又一次爱上了丈夫啊，就是失忆以后又一次爱上了丈夫、 嗯、 两人在今年六月份再次举办了一场婚礼 啊，这简直就是这个现实版的初恋54哈、 嗯、 祝福他呢，我觉得真的非常感人，不离不弃的。 是的，而且妻子就还是好这口 那倒也是。 好吧，我们再来说说网友辛小花发来消息说，在浙江的一个小区，蒋女士的农村老家的辣椒丰收了。 嗯， 结果呢，蒋女士呢就带了一部分这个老家的辣椒回到自己住的城里边的小区，自己吃不完，就拿了一部分放在电梯里，让其他的邻居自取。 哎，这很快啊，辣椒就被邻居给取完了。邻居们啊，纷纷发这个朋友圈表示感谢哈。蒋女士说啊，他们平时啊邻里关系是很好的，自己呢住在高楼层，有的时候衣服啊会被吹到楼下去，而这楼下的邻居啊就会帮他收好，放在电梯间。所以啊，他们的小区哈、啊，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啊，那都是常事儿。 嗯，哎，我突然发现啊，其实越是到三线四线城市，可能邻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特别的融洽，特别的好。 嗯， 但是在一线城市，可能大家都因为工作 忙 的原因， 嗯， 对，可能连自己的邻居见都没见过。 其实我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邻居，这个老太太呢，她喜欢收那个纸盒、纸箱子、 啊， 她特别喜欢收，而且呢，她会在这个楼道里面每天来回穿梭好几次。 嗯， 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哈、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在这个纸盒里面放很多垃圾， 嗯、 然后丢到这个楼道里面。 嗯， 自从知道这个阿姨要收这个纸盒的时候啊、 嗯， 大家会主动的把这个纸盒放到她的家门口 哦， 然后自己把这个垃圾再提走。 哇，这特别的好。 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的打动人。然后这个阿姨有的时候呢， 嗯、 也会就看到你这个门口有这个垃圾吧，她觉得你提不了，她就会顺手帮你扔了。 嗯、哇，我觉得这个感觉就 是吧， 有点像那种。就是一个大杂院里的那种感觉了， 是相亲相爱的，是吧？嗯， 中国好邻居啊！我也遇到过一个，就是在北京的望京的一个小区里有一个朋友， 嗯， 他可能因为孩子上小学毕了业，这个下了课以后呢，由于自己工作很忙，有的时候会加班， 嗯， 孩子进不了自己的家门，就会去敲邻居的家门。 嗯、 后来他们这个邻居之间呢，就互相排好了班儿 啊，135来我家， 对，246去他家 啊、那倒也行， 对，就是一个家长带两个孩子嘛，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个特殊的邻居的故事吧。这个邻居可是太特殊了啊，他是几只燕子啊。 啊， 网友喜茶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河南郑州啊有一家修车店，七年前几只燕子在店内的房梁上搭了个窝，之后每年的春天都会来这儿生儿育女。 哇，这几年啊，这个老板娘啊，为了不影响燕子的进出啊，晚上都不锁店门了啊，而且哈、啊、都会留一个小缝。有人就问他，你这晚上你不怕店里东西被偷吗？老板娘说不怕， 自己多操点心就行了。 嗯， 这好邻居啊，可以说是跨越种族啊，祝这位老板娘啊生意兴隆啊。 嗯，哎，我还真是遇到过，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这个家属楼的一楼就有一个燕子的窝。 嗯， 然后大家真的是就不愿意去拆这个燕子的窝，因为我们那个最后那个家属楼是四层的，最后这个楼拆掉了。 嗯， 拆掉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担心这个燕子窝怎么办。 嗯， 后来呢我们就集体决定把它就是这个放在另外的一个一楼平房的一个屋檐下。 嗯， 到最后我们那个家属楼因为拆掉以后重新又盖了一座。 嗯， 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燕子窝挪回我们新盖的这个家属楼的一楼的那个还是同样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小角落里。 啊，那这个燕子它能找着吗？ 能找着。 哇， 然后就是和这个河南郑州的这家修车店的老板不一样，这家修车店老板是这个不锁门了， 就 为了方便燕子飞来飞去进出、 嗯、 我们不是，我们其实还是锁门了，我们掏了一洞 你们也是为了燕子很下辛苦了， 单元门的门禁、嗯、因为它飞不，就是如果单元门锁上了以后它就飞不进来了嘛。 嗯， 然后我们就把那单元门改造了一下，在左上角掏了一个这么大的洞。 哇， 然后就是燕子可以飞进来。 好有爱啊你们。 嗯， 挺好玩的其实。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进入我们的 靠谱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靠谱青年的环节，来说说歌手李志的花式维权。 嗯，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志维权事件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这个某一个公司承认在音乐版权方面失责，并向李志道歉。 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年一月份啊，第一季明日之子的拼盘演唱会上呢，选手毛不易翻唱了李志的原创歌曲关于郑州的记忆。李志在微博上就说啊，这次商演翻唱没有获得著作人权的这个授权。这毛不易啊在个人微博上呢也承认侵权了，指出合同中啊写出了版权事宜全权交由巡演主办方来处理，那么事件责任呢在演出商，但是啊他仍然以个人的名义道歉了。 嗯， 并承诺啊，我和我的公司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嗯，这个公司呢转发了毛不易的微博，并表示支持主办方积极沟通处理，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 嗯，看似这事儿就结束了，但是随着这个《明日之子》第二季的播出啊，李志发现有一位叫邱红凯的选手啊，又翻唱了他的这个《天空之城》，也是没有经过授权哈、啊，而且这位选手的推荐人哈、啊、正是毛不易。 嗯， 哎，这李志就怒了，发了一条微博说对《明日之子》啊提出这个侵权赔偿的要求。 嗯。这个之后呢，这家公司呢又发布了一份免责的声明，夹带对李志这个蹭毛不易热度的指责，觉得李志其实在蹭热度啊。 嗯， 后来呢这又闹得沸沸扬扬的。 哎， 目前呢这家公司的老大们现在终于决定和李志的团队见面谈判，来说说这事儿了。 嗯，有人说啊，这个李志有点激进哈，这个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啊，它是一个符号的意义啊，逐渐呢超越他音乐的意义了。 嗯， 不知道李志是否能拿到这个300万的赔偿款啊，但是啊他牺牲自我式的这种维权啊，为其他的音乐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啊。 嗯， 希望这次事件啊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版权的重要性。 嗯，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嗯，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 嗯，接下来送上大家一首李志的歌啊，这首歌绝对没侵权因为是进了我们歌库的啊。 嗯， 叫做梵高先生， 来听一下。

创业的产物，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当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下半时段呢是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 C2 标段工程总承包部党支部书记副经理罗景英，让罗景英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 我是北京城建集团职工通州的职工周转房项目的党支部书记罗景英。 嗯， 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嗯嗯，先来让罗景英给我们说说这个，就你做的这个工程啊，因为城市副中心现在特别大。就是处于工地上的这个水深叫做一片火热之中啊，你是处于哪一个环节，或者说是在做哪一个项目呢？ 我现在在师的呢，这个项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职工周转房 C2 标段。 嗯， 这个项目呢，主要就是为了保障咱们那个是一个咱们城市副中心搬过去市委的这么一个配套工程。 嗯， 就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市政府搬入以后所有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配套住房。 嗯， 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定位呢，应该是说也是说在城市副中心这个整个大的这个布局下，它是一个主要的民生的一个配套工程。 嗯 然后我是在这个项目上是党支部书记，然后也是兼着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商务副经理，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工程预算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先普及一下工程预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种吧。 工程预算呢，对于我们那个项目上来说呢，就是说一个工程中标了，它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工程的一个造价。但是呢，咱们这个造价呢，用在咱们这个项目上，因为一个项目大概的时间就是两到三年，整个这个项目上从一点一滴的这个各项开支的这个费用，包括就是建设完这个整个这个工程所组成的这所有的，就是对应咱们这一个叫工程成本。所以说工程造价呢，就是说它是中标，对于工程来说是中标以后，我们在现场对于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造价控制，最终这个工程全部结束了，它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整个就是说能结余多少钱，这就是我们对于造价人员，这是一个整个他的一个工作，就是贯穿了整个这个工程的全部。 其实如果直接点说，就是开源节流。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工作， 控制成本，开源节流。 对。 那你这应该是叫做铁算盘，铁面无私啊。 对，这个是现在因为咱们这个学经济方面的，或者说我们这个学造价方面的，可能对于这个数字也比较敏感。但是就说这个工程上面，咱们可能想象中有想不到的地儿，就整个工程上面可能会发生很多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说我们就是能把这些风险提前预控了，然后不会就是说超出我们之前的预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主要工作。 景英原来也是学的 工程造价，对，我大学就是学的工程造价， 然后这个参加工作以后就来到了北京城建。 对，我刚工作的时候也是特别感恩，特别巧吧，这是2004年的时候，刚好赶上咱们那时候要北京的08奥运会申报了，成功了以后，2004年到北京了，刚好就赶上咱们奥运的这个设施的建设。然后我就特别幸运的就分到了我们那时候是五棵松奥运篮球馆工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工程也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能赶上这么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我觉得 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参加了这个工作以后，第一份这个工程造价就是在奥运工程里面啊。 对对对，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和自己上学的这个理论知识相比的话，实际上的工程造价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是这样，我就是因为我虽然大学四年学的是工程造价，但是那时候呢，对于这个是跟实际这个联系，就是真是工程现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有概念，完全就，而且那时候很不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要学很多内容，会计方面的、经济、金融方面的，我们都要涉及，包括那个图纸，你要怎么能去看这个图形？我们那时候叫机械叫施工。机械施工就是就是个图纸，你要把它怎么能立体的看到这个反映出来，能看到它知道怎么算。那时候不理解这，还包括法律我们也学了。当时等我到第一个就是工程现场，这个奥运工程的时候，看到那么大一个图纸的时候，有点懵，就是当时真是有点懵。然后呢，但是我就是赶上了我们当时从因为也是刚进厂嘛，从刚开始的临设开始干起。当时因为那个场馆比较大，我们大概临设的那个生活区有2000平米，从当时就是盖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农民工住的这个房子，包括我们自己办公人员住的这个房子，那时候就是从一个小房子的基础就看着它是怎么盖起来的，所以那时候就从这个最简单的图纸我看完了，你再去现场看看人家真的是在干房盖的这个时候它是什么样的，这时候你就觉得真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觉得这个大学里学的好的东西哦是这么回事，用到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就可能会在现实当中呢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吧。 对对，会有一些那个突发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每个工程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特别难忘的这种就是突发的一些事件。我觉得我刚毕业的时候，这个五棵松呢也是说，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过程避免不了的有一些那个拆改的这个工作。然后我记得在五棵松的时候也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借鉴的，我们一般我们正常是有一个参照的定额或者一个标准来计算这个费用，但是当时那时候就真是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本来咱们这种场馆，大型的这种场馆就是一个特殊性，然后呢它层高又特别高，所以说这些所有的措施费发生这些费用，你真的很难去参照一个标准去算它，所以说那时候我记得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心态上也会很担心呢。 对，很担心。当时就是说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算回来多少钱，也不知道他要花出去多少钱。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也是跟着我们所谓的甲方嘛，我们就几方一块儿去现场。那时候真的是，我记得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在现场看着工人怎么去干活，怎么这个费用完全是在咱们现场看着，通过这么测算，我这一天有几个人在干活，然后发生了哪些机械，发生了哪些人工费，就是通过这么来测算回来的。就觉得这个反正最后最终的结果就是能把这个，真的那时候我觉得就对于这块就是好像我们就能以我们的实际操作来编了一个这么一个规范，一个定额， 甚至就是说你要从这个每一个细节上都要知道它的流程， 对， 你才能知道成本花在哪里。 对，这些就是真的是你 甚至搬哪一块砖，或者说几时几分工人都吃了哪顿饭，吃了几块肉，我觉得你甚至都要知道。 这都是一个成本，这是成本。对， 是的， 是的，这是一个这个属于在预算方面的一个，就是属于特别处理，书本上的那种已经处理不了了，只能是联系现场实际情况来解决。 我们其实把这种就是一直控制成本的人呢称为铁算盘。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呢，往往就是像景英做的这份工作呢，往往是不受人待见的。就是他是属于开源节流的啊，就是控制成本啊。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你有哪些觉得铁面无私或者说是经典的控制成本的一些案例呢？ 这方面呢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从我们来角度来说，这个控制成本包括有一些想的这个，就是因为工程突发性的很状况很多，它我们就是叫工程变更，但是一个变更如果出现了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也是在咱们原来中标合同之外的一个费用，所以业主呢他也是想省钱，从我们来说，我们是说我们能把这个活干好，但是我们也是想各种办法，包括技术措施， 就是增加自己的利润嘛。 对，然后我们有一些办法也是说帮那个业主省这个钱，然后我们呢也是尽量的压缩我们自己的成本，就是说这个就属于开源再节流。所以说最终的就是说这个结果呢，就是说也是让业主少花钱，因为这个变更等于是突破原来合同范围之外的活，就是谁也不想这个从在兜里再往外掏钱，因为一个工程咱们都是有一个费用的这个概算， 所以您这两头都 对，我就是等于是两头都在得使劲儿。一个是我们想把这个方案做得最优化，让业主少花钱，让他接受这个方案；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确实得省钱，去把这个活怎么做得更好，又能保质保量。这就是一个正常整个这个要一个工程来说，这种变更挺多的。对， 就这种变更之下，你往往都会怎么做呢？ 如果是说真的发生这种变更了的话，正常的话我会 说有没有遇到过矛盾呢？ 矛盾也有，就是说跟有，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确实这个施工的难度啊，就是因为别人可能真的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你要是说想，或者说你又借用哪个参照物来算，你算不到这个费用，但是你现场的实际你真是发生了这个费用，所以说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 而且我觉得你必须要先搞明白。 对。对， 就是这挺困难的，就是每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搞明白来龙去脉， 对， 然后他为什么花这个钱， 对， 这个钱究竟能花多少，你心里要明白。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您说你看我都挺黑的，其实我觉得你别看我们是工程预算人员哈，经常这个去现场的次数很多的，经常会去现场。 是的，你如果不去现场，你是不知道他的情况。 对呀，我坐在办公室里肯定不能了解整个他的工艺到底是什么，他这个 事儿为什么花超了， 对， 为什么我得进去看一下。 是的。这个是肯定要搞明白这个事儿的。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说一个包括一个工程这个变更就是怎么开源节流，并不是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做到的事儿。这个是说整个项目从生产从技术可能从方案制定上他就要有这个开源节流的意识。然后在生产过程实施过程中他也要去控制怎么这个现场的怎么能做到这个真的是节约成本。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开源节流这事儿对于我们造价是一个主责，但是也是离不开咱们项目各个部门的配合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 我们先进一首歌，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然后回来继续和我们的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 C2 标段工程总承包部党支部书记副经理罗景英来聊天。 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其实这个关于工程造价方面，我觉得真是五花八门。如果要是这个需要这个工程造价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会呢？ 这个怎么说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所有的东西不是说学的有多精，但是我要都知道。 嗯， 因为这个可能因为 那其实这里面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比如说我就不告诉你有这个可能吗？ 因为是这样，现场吧，我们现在，但是我们一个项目上，特别是对于现在这个项目上，年轻人比较多。 嗯，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我不明白的事儿，比如我去问我们的技术人员，问我们的生产人员， 他还是会告诉， 还是会告诉我。对，因为大家都是这种属于，因为他也是有一些，他也要需要了解造价，他也是想学习这方面。 嗯， 要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知道他的方案怎么编能给我省钱。 嗯，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对于就是说现场来说，可能不存在说大家就是真的是在讨论问题，就是发生一个变更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怎么能他从方案的角度帮我解决造价。 但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对于技术工程人员来说，他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我可能我就要用这个零部件，因为我觉得这个零部件它质量好，但是它贵。 会有 对，然后呢景英就会觉得不行，在我们的这个控制成本当中呢，应该用这个零部件这个零部件和这个零部件质量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价钱稍微低一点，对吧？ 对。 但是工程技术人员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零部件好用有这个可能吗？ 经常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这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招标的，属于我进场以后，我做招标的时候，对任何的这个材料设备，确实招标的时候就有这种问题。 嗯， 就是咱们也所谓像买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嗯， 所以我们招标的时候就是这个比价的原则都不是说评标最后的确定结果不是说低价中标。 嗯， 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我们就选择合理低价中标。 嗯， 就是意思就是东西要优质，然后价格要合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活中标了，评标也不是我们商务人员就定。 嗯， 这个活到底谁来中标，就是有各个口的，有技术的，有工程的，他们一块儿来参与这个人家送个样品，他们要从样品的角度分析他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达到要求。 嗯， 基本要求满足了，是不是美观上还要再考虑一点。所以这方面， 嗯， 方方面面的结合起来，有一个综合评标办法。 嗯， 最后才能确定这个到底用哪个东西。 嗯， 所以说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综合的性的意见，也不是说我从这时候就是说真的是从我们每一个工程，你看我毕业了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个工程，任何出发角度都是说要保质保量，然后再说这个造价。 嗯， 我们就是一定要选这东西是优质的，然后价格在合理的情况下。 嗯， 市场价格。 嗯，景英是什么时候毕的业？ 我是04年7月份。 04年， 对， 这个做工程造价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啊。 对对对， 现在等于算是又从04年的时候做奥运工程，到现在14年的这个18年的时候做城市副中心的工程。现在你觉得在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工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工作细节？ 因为现在 我觉得城市副中心其实意义很大， 意义很大， 一方面 意义很大， 另外一方面是保质保量， 对， 而且还要保速度。我觉得因为现在是在赶工期的一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挺繁忙的。 对， 我前段时间去城市副中心采访的时候还发现就是已经是热火朝天。 对 对，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城市副中心现在是处于一个大干100天那种感觉啊。 对， 这个整个街道还都是这个开着好多的这种 施工车辆 啊。所以说你现在是等于说是每天的工作都是在那个地方吗？ 对。 嗯， 我是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施工现场，就是没有在我们机关办公室待过，一直在施工现场。从开始到现在呢，从 五棵松奥运篮球馆工程，然后之后的又到了这个通州的北环环隧工程，然后到通州的玉带河大街工程，从这之后我们又去了现在在咱们那个鸟巢北边的中国国学中心工程，然后我们接着又副中心这个建设开始了，我们又回到副中心开始建设现在这个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副中心项目就跟咱们这些工程可能比起来哈，它就是一个，因为它的定位很高，它就是真是在副中心施工，真的是讲政治，要顾大局，而且它的施工的标准和这个质量的要求的标准，包括安全文明施工工地的这个要求的标准，都要比一般的工地要高。我们现在，因为我现在就是原来是从毕业一直在干商务工作，就经营工作，工程造价，到现在来说已经是，我现在也在干的这个就是商务，就是从商务之外还在干着我们那个项目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在副中心这儿呢，我就觉得一个是咱们像您刚才说的工期特别紧张，确实特别紧张，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日夜都在施工。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要是从我现在跟说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跟副中心这个工程整个的这个施工进度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党支部书记的这个工作也是特别繁忙，就是除了我这个正常造价这块，我还要可能就是因为工程日夜在干，晚上有一个夜间巡视，包括那个现场保障，我们这现在晚上都有这个值班送饭，就这块内容，包括你现在这个天气这么高温，就是高温怎么能让那个就是避暑，这个错峰上下班，包括采取什么措施，这个绿豆汤啊，茶水给这个施工现场工作人员供应啊， 这我感觉就是景英是又当爹又当妈。 对，这个就是一个后勤保障是一块很大的内容。我觉得副中心建设这个节奏很快，但是就是说咱们又把施工干好，后勤保障也是要做好，这个是让我们这个职工在我们这个项目上生活得很舒适很愉快，他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也让我们这个跟我们在一起干活的这个农民工兄弟们，他们在我们工地也能感受到这种企业的关怀，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工程建设来说也是一个促进。 其实就是在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当中，党务工作也非常的重要。 是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非常神圣的工作。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也是说党员就是项目的一面旗帜，然后所有的包括我们现在就像刚您说的赶工期，我们现在所有的现场都是有党员的那个责任分区，所以任何有什么问题困难，就是党员是优先在前面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说我就刚才我还说呢，今天刚好天气预报说预报下雨，然后我 他就很担心， 对，很担心，这因为这个我们就是昨天我们集团已经下发了通知，就已经项目都在今天我们都在部署这个事儿，就是也是因为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天气要是到来了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大的事儿。 这景英又得核算成本了。 是的，一个是保障物资，这个为了防雨做这些准备，但重要的还是说这个保证工程，保证这个项目没什么事儿。 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和景英聊天的时候，景英还在说哎，我这个很少穿这个正式的职业装，这一般都是穿我们工地的工装。其实今天这个见到景英的时候，脸上都已经，我就是离近距离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挺这晒得挺黑的了啊，因为就是天天在工地工作。 对，我是一直经常，因为特别是现在这个天气也比较高温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中午啊，什么时候的话，后勤保障这块是要跟上，所以说绿豆汤啊、送水啊、送饭呀、包括我们这个晚上值班的时候，也要给这个项目的管理人员送饭，给这个劳务队作业人员送这个盒饭，这都是要就是我们书记经常要管的事儿，对，防暑降温，对， 确实很辛苦啊。我们先进一首歌，因为已经到了半点广告的时候了，半点广告期以后我们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建集团的罗景英，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聊天。 心睡得有点枯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

期确实特别赶，我 就每天都在工地， 每天都在工地，而且 走来走去。 对，我们要去现场，特别是那个白天中午的时候要去送那个茶水、 嗯， 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去现场巡视，包括要送那个后勤保障，要送餐。所以说，一直从四月份可能就一直腿在疼，但是呢，当时也没在意，就觉得工程很赶，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大概都是一直住在项目， 嗯、 就是因为晚上都在施工嘛、 嗯， 基本上每天睡觉也就几个小时，然后我们白天要送饭，晚餐也在去，经常这时候真是经常去现场走，也不觉得这个腿就可能越来越严重，就是从四月份大概一直到 会感觉疼吗、 很疼，就是当站起来就是坐着的时候再一站起来走就走不了了这个腿、 但是还是得走就已经忘记了 对就已经你要一直走吧可能还稍微能好一点，但是就会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 嗯、 就刚开始可能会偶尔的疼、 嗯、 但最后呢就会变成就是走路确实行动上都很困难、 嗯、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全项目的人都在项目值班、 嗯、 基本上就是说就忽略了自己的这些问题了，是说实在话、 嗯、 可能到730我们那天真的是提前的完成了这个节点目标，然后我是八月份去医院，就是当时就是已经是只能做手术了，就是到了、 嗯、 已经撕裂了很严重了，然后就也是在医院做完手术，然后也是赶上我们刚好抢工完了，这个咱们这个农民工结算要开始了，因为人家刚好九月份要赶上孩子们上大学的、 嗯、 要上学了，所以我记得我是也是没休完主任， 就孩子们要上大学， 要上大学就要我们要把这个钱农民工的钱支付给他们， 对啊 对， 他们要给孩子去支付学费的， 对对、 嗯、 对，然后我也是、 嗯、 当时就是做完手术嘛，拄着拐拄着双拐我就到项目上来上班了因为那时候也是想赶快把这个结算，因为工程完了、 嗯、 一个节点结束了，我们就把工程造价人员就得把结算结完、 嗯、 把钱付给人家有个依据付， 对、 嗯、 所以其实你是贯穿整个过程 对 每一笔的花钱，每一个过程的花钱都需要你在，因为你是最了解情况 的，是的 嗯, 嗯, 嗯，那时候确实是一个，反正我觉得一个项目吧，能把在那么一个关键的节点，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很多项目都有这种抢工的时候， 嗯、 但就是说这时候真的是举全项目的这个人之力，然后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那时候真的不会说顾及个人的这些事情，真的就为了咱们这个节点目标的完成、 嗯、 真的每个人都会付出很多。 嗯，你这样这没日没夜的干工作，家里人理解不理解？ 哎呀，因为我和我老公也是大学同学，我们都是学这个行业的，所以说他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是 你们俩等于算是一起来到了北京。 北京，对，他也是在一个、 嗯、 跟我这样的一个建筑单位 啊， 所以说我们同处一个行业，可能能相互理解的更多一点、 嗯。 说实在话，我是真的是从早上一出门，可能六点多一点出来，一直到晚上可能八点到家，真的家里的事儿真的是顾不到、 嗯，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属于是施工单位嘛，要是这个正常的话周末能休一天，有可能忙起来的话就真的是没有周末、 嗯、 所以说可能家里对于家务事啊对于孩子的照顾真的是基本上就是管不上、 嗯、什么时候生的孩子？ 我等于是老大是2010年生的了，然后这生了个老二胎是今年的1月12号生的。 今年的1月12号。 对对。 我听说就是大着肚子还跑工程呢，还在工程地里施工地上。 因为我去年我们是属于我们这个工程造价特别繁忙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也是在副中心吗？ 对，因为去年的是这么个情况，就我之前施工的项目都处于在结算审计阶段，这就是我们工程人就是造价人员特别忙的一个阶段。 嗯。 然后副中心建设去年呢又是在处于一个刚开始动的这么一个阶段，也是需要咱们招标啊，一系列材料采购一系列的事情都要配上套的，也是特别繁忙，就是两头都赶上了。 嗯。 然后去年我怀孕阶段就一直是在这几个工地吧，因为我还自己开车，天天就是大概得100多公里吧、 嗯、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在副中心，有的时候在城里这边，就是天天自己开车这么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忙，就每天就想解决， 就大着肚子， 对，我还开车 跑， 对， 嗯， 然后也是知道， 但是在工地上其实挺危险的，我觉得，因为你要上楼下楼， 对，就是说这一点，因为那时候吧，可能我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是那种比较皮实的人，我是觉得好多、 嗯、 特别是一到工地，我就真的是从早上出门我就在想这个单位的事儿，我今天要去单位哪个项目解决什么事儿、 嗯， 然后可能就是真的是忘了自己有各种不舒服啊，这些真的是没考虑，然后等晚上忙完一天了，你真的回到家了躺床上了，哎呦，这种不 这种各种难受就已经出现了。就是这时候就觉得一天的时候你真不觉得工程，你就因为你的工作很多，你可能就来不及想这些事儿。 对，其实就是那种因为很忙很忙就已经忘记了，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忘记吃饭的这种可能性也 有。会有 嗯， 是这样的。 现在是在城市副中心的这段工程上啊。 对。 那在这段工程里其实也有很多这个你作为党支部书记啊。 对。 这个有很多年轻的党员吧。 有，我们项目很多。 很多年轻的优秀的共青团员也有。 对。我就说咱们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就是我们这是属于80后吧，现在我觉得正在成长起来的这个80后，特别是我们项目这个中间的这一层的管理的人员。很多个都是80后的，然后我觉得这部分人呢都是有那个这个年轻的党员，也有这个优秀的团员，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工程建设中这部分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项目上你看，我有像我是属于因为刚生完孩子，因为我是等于是生完孩子了，但是没到时间我又上班了，没到产假也没休完就上班了。我就觉得我们项目有很多，就是还有很多年轻的，我们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同志，他也是党员，然后他的父亲呢也是赶上我们工程建设的时候生病了，得癌症了，但是当时也是我们这个整个工程特别忙的时候。我觉得他也真是就是一边跑医院，就进自己就下了班就往医院跑，但是他不耽误工作。所以说最后就整个这个他最后他父亲去世了，但我觉得整个真的是没有说因为自己的事儿影响我们这个工程对 工程的工期 啊。然后像我们项目上这些好多这个年轻的男同志们，你看像我的女同志都能这样做，你就可想而知我们项目这个男同志顾家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说这项目上遇到你说这谁家都有孩子生病的时候真的是顾不上，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真的是把这个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工作里面来去，然后真的对家的照顾，每个人我觉得我们项目每个人绝对是都是亏欠的。对，但是说对于这个工程来说，对于这个工作来说，自己的这份工作来说，那我觉得都是问心无愧的。 其实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感觉景莹的声音都在颤抖。真的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内心的那种这个我觉得叫感动吧，就是很多大家一起在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没日没夜的在做啊。相信就是我曾经去采访城市副中心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爸爸啊，他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到自己孩子了啊，在工地上 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对，然后他说但是他觉得很自豪或者很骄傲，他说等着城市副中心真正建得特别好的时候，孩子应该也长大了，然后他会带着孩子来说，看这是你爸当年造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因为年轻人比较多，然后我觉得我们那个整个领导当时考虑的也特别充分，我们从我们这项目就有个传统，我们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因为平时陪孩子的时间特别少，但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首先就要搞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孩子，但是是可以那个就是家属都可以，包括爸爸妈妈，包括你的爱人，包括你的丈夫，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到我们工地来，这是一个工地，先有一个工地参观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会搞一个亲子采摘的活动，因为刚好六月份嘛，也是属于瓜果成熟的季节，因为平时陪孩子的时间特别少，然后呢这么活动就是说让大家来工地看一看我们究竟天天在忙什么，然后让孩子们也感受一下爸爸妈妈也是很努力的在工作，也是他们的一个榜样，就是认真做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不论说这个成就有多大哈，但我觉得认真做一件事儿，这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一个榜样。 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在城市副中心像这样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会有多少人？ 哎呀，我们项目上如果是说 加上这个，比如说农民工啊这些个施工的， 那就得有80%左右都是 80%。 对，现在就是慢慢你看80后90后都在岗上班了。所以说老同志嘛，我觉得我们项目老同志有20%。这老因为我们城建就属于是一个城建的铁军文化和学生文化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团体，所以说这个老同志在我们项目上也是一个中坚力量，因为他们嘛属于是我真是我们的榜样。就遇到就刚才我是要跟您说这种特殊天气啊， 突发情况 ，因为他们就一辈子有时候当兵出转业到我们这个单位的，就是说各方面的从他自己的这个就是部队的军人作风，听口令就绝对是听指挥，所以说在我们项目上就不论是各个阶段吧，这老同志真的给我们带了一个好榜样，然后年轻人呢因为处于现在是真的是在奋斗阶段，所以我们年轻人也是说在这个大范围里边，我们自己年轻人首先我们要有对工作 作来说，真的是每个在副中心建设的这么多年轻人，舍小家顾大家，然后年轻人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时间投入到这个工作里面去。我觉得老同志能起一个模范作用，年轻人我觉得绝对也是跟上、跟着走。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我听说景莹你是住在西三环。 对，我在西三环。 然后你每天都要从西三环跑到 东 六 环 外， 对 啊的城市副中心，这挺远的。 对 对, 对。 刚才我们俩还在聊说怎么走比较近比较顺。 是、 在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默默的付出啊，真的很辛苦啊，向你们致敬啊。 谢谢。 我们有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都会有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的时代如何理解新青年。这样的一个新的认识吧，景莹怎么看？ 我是觉得那个咱们就说这个时代和这个青年的关系呢，我是觉得咱们这个时代召唤青年，塑造青年，也成就了咱们这个青年。那我们青年呢，真的应该是就感知这个时代，融入这个时代，也推动这个时代。然后现在目前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建设者。那我们来说，我们这个城市副中心的这个青年，首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做好，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做，然后呢，真的是在这个工程建设中有自己的这种朝气向上的这种姿态，也是带动了我觉得这个项目的一个风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然后呢，也是真的是在这一片土地上，这个洒汗水洒泪水也好，真的不负这个青春，也不枉我们这么一个大好的时代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一样的好的平台和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一个工程，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城市副中心这块，我觉得对于每个人能参与其中的建设，其实对于人这一辈子也挺有意义的。然后我觉得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在这样，虽然很苦很累啊，但是能让自己成长和进步，得到的锻炼，我觉得也是任何小的这种一般的工程没法比的。 是的，甚至我觉得就是这些工程，景莹有没有说开车走到哪一个路上的时候，看到自己曾经说奋斗过的一个工程啊，崭新的这样的给世人啊以崭新的面貌，然后很多老百姓都在楼里面穿梭的时候，会感到很自豪或者很开心。 哎呀，我觉得这就我特别特别有感触这一点，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建设者来说，就是每每路过，像我路过我们那个去，有的时候带孩子去这个奥森的走的路上，能看到我们那个国学中心，中国国学中心工程，我觉得特别真的那种心情。没法形容。然后我们在通州有环隧，有玉带河道路工程，就是你开车走在这条路上，你就看着的每一个井盖当时是怎么施工的，你就特别有感触。你说啊，这个位置当时挺难的，当时我们采取什么方法，你走到那个心情不一样。而且真的是有时候带父母带孩子出去看看那个咱们干的这些活，那种心情、就是、 然后就觉得这个整修仪器，然后觉得特别好。 对，觉得特别好，特别自豪， 特别自豪。 就是已经忘了当时干的时候有多么辛苦，多么累了。那时候真的满满的自豪和骄傲。对， 然后看到其他的这个老百姓在这个路上走啊，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建的楼里面， 是啊， 生活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 对呀、我们现在你看我之前的这个活，就是也是安置房，后北营的安置房，它也是马上面临交房的。然后很多老百姓就会到我们这楼里先看看，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分的哪个户型，就是会点评一下我们这个楼。哎呦，外装看起来很漂亮，就像咱们高档的那个公寓的感觉一样，就是他就会评价我。那时候我们真觉得建设者，这是我们在一线的建设者，参与了整个这个工程，很自豪。对，他能在拖家带口到我们这个项现场来看看，看看他以后的这个他自己的房子，然后的一些点评，我觉得真的包括小区绿化，他们都会有一个哎，觉得真不错哈。 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花椒 APP 上有好多的网友也给景莹留言了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赤子的这位网友说，没想到其实在一个工程背后有很多的工种或者很多的部门在默默的努力。 对， 还有就是说哇，这个城市副中心能去城市副中心去投入建设的年轻人都是佼佼者。你们也会选拔吧？我觉得在城市副中心工作的这些年轻人也会说是优中选优。 对，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集团来说，对于这么一个重点的一个工程，选拔的基本上都是我们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团队，基本上是干过很多大工程的，然后这 这是一部分人，当然还有一部分新毕业的学生，因为我们的一个传承就是老同志带新的学生，这是让也是让新同学就是慢慢的刚毕业的孩子们慢慢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平台。 嗯，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就是一毕业有一个大工程锻炼了我，所以我现在来说我们项目里有很多刚毕业的学生，我觉得这是我一直都跟他们说这是一个机会。 嗯， 就是每个人真的是一个工程能锻炼人。 嗯，而且这一上来就来的是城市副中心的工程， 对啊，绝对 是 不一样的， 绝对是肯定不一样的， 眼见这都不一样。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景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你在工作当中一定要注意身体。 谢谢主持人。 这女汉子这个铁算盘啊，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尤其是在这个工地上，我觉得确实挺不容易的。也希望我们在奋斗在城市副中心一线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叫做热火朝天的干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身体。今天下雨了，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哈。 啊，不会的，下雨了对于工程来说就是很紧张的时候， 是吧？ 对啊，包括现场巡视啊，这些做好保障，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肯定都在岗位坚守岗位的。嗯， 所以说景莹一会儿下了节目 还得去 还要回到通州。 对对对对。嗯， 好吧，辛苦了。 嗯， 谢谢大家这个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主持人张悦，希望大家明天早晨的八点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青年说，我们再见，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再见。 早晨阳光灿烂。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